如是我闻，一时薄伽梵游化诸国至广严城，住恶阴树下，与大比丘众百千人俱，菩萨摩诃萨三万六千，及国王大臣、婆罗门居士、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无量大众，恭敬围绕而为说法。我们所念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在解释这个经题，翻译人题之后，我们入正文。正文头先所读这一段经文呢，一般来说属于序文，就是每一部经大体上呢就先分为三份，三份就是序文，就是叙述发起讲这一部经的理由，咁就叫做别序。我哋加念呢一段咧，佢就通序系六种成就。咁第二份咧就叫做正宗份，就系正正式式讲呢一部经重要嘅道理。咁啊叫做正宗份。到最后嗰一段咧，就名叫做流通份，就系呢部经个道理咁好，我哋应该都要将佢流通。唔单系利益现在嘅学佛者，亦都利益咧系将来久远长远嗰个学佛者。咁本来呢个佛经咧，原先佛讲经说法，以共结集经典，都冇呢三份嘅。咁啊，呢三份嘅始创人咧，就系晋朝有一位道安法师。咁呢位道安法师当然好有心得咧，对于佛法，佢就将每一部经咧就分为三大份，就头先所讲个序份、正宗份同埋啊呢个流通份。咁啊，与佢同一时期，当然法师就唔系净系佢一个嘅，仲有好多好多同参都系做法师嘅讲经嘅，咁就变咗咧，一般嗰啲同佢同期嘅法师咧。咁啊，對佢咁樣分化咧，唔係幾同意。意思就係話經就係由頭到尾完整一部經。咁你將佢分為三大份啊，三大段嘅經文咧，就好似將呢個完整一部經咧，就割開分為三份，有割裂經文呢種嘅過處。咁啊，但係道安法師都係一個所謂有道有德、有修持嘅人，佢就唔会理啲咁嘅评语啦。咁啊，过得冇几耐咧，喺印度咧又是翻译一部经典来中国，佢个名咧叫做《佛地经论》。咁啊，呢部经里边咧，亦都系有呢三大份分开，不过呢个名字就唔同，意思咧就相同。咁佢呢个三大份咧，第一就系叫做教起因缘份。第二就叫做正说正法份，好似啊。第三咧叫做依教奉行份。咁第一份咧教起因缘份，教起因缘啊，咪即系我哋个序份啦，系序说一经个缘起，即系话点解要讲呢一部经个道理。所以教起因缘份咧，就即时系序份。第二咧，圣教正说份，圣教即系圣人之教，即系佛个教语，佛嘅教训咧，系正正式式讲呢一部经嘅理由，叫做圣教正说份，就即系道安法师嘅正宗份，正式咧讲一经重要嘅道理。咁佢嘅依教奉行份咧，既然依教奉行咧，当然系好，系正确。我哋先就去依教奉行啊嘛，咁既然你依教奉行，当然就会流通于呢个后世啦。咁啊，即是咧道安法师嘅流通份。咁啊，既然有呢个佛地经论响印度流传过嚟，里边有呢个三大段、三大份嘅分析，咁啊，因此当时嗰啲法师一睇咧，就觉得呢个道安法师咧系有高高地嘅眼光啦。咁啊，因此咧就话佢哋弥天高判啊，就金鼓铜樽。弥天咧就道安法师咧，另外一个名。我哋通常出家人咧，一般嚟讲都有两个名嘅，有啲都唔止，不过最少有两个名嘅。 所以道安法师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弥天，弥天高判，即是弥天释道安法师，他高瞻远瞩，咁啊判呢个经咧分为三大段，所以话今古同尊啊，无论古时乃至推到后世现今咧，讲经嘅人咧都共同咧遵佢所教导，每一部经咧都分为三大份。咁我哋头先所念呢啲经文咧，就系属于呢个罪份，所以本经呢个三大份咧，从如是我闻一路至到咧系我等拗民，都是属于这个罪分，由以时万时失力至到最后，最后呢所谓常应如是利益安乐一切有情，就名为他的正宗分。那么正宗分以后那些经文呢就是属于这个流通分，所以本经呢也都分为三大分。现在说如是我闻一时博其佛由法诸国至广贤城住恶音住下，与大比丘众八千人区菩萨摩萨的三万六千，还有很多国王大臣居士啊，这些这样的天龙八部啊，都是属于呢当时法会的大众，亦都可以说呢认为它是六种正信成就。六种正信成就呢就包括信、闻、时、主、众。信、闻、时、主、众，还有一样就要一路讲经文先就读出来。那如是呢就是信成就，我闻就是闻成就，一时就是时成就，博其梵就是说法主成就，由法诸国至广贤城住恶音树下呢是属于这个说法的地方成就，与大比丘众八千人可以知道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量大众呢，就是当时听的人是他的众成就。那么有这六种呢就证明这一部经呢就是佛所说的，即是有所讲的道理，亦有人呢是翻译出来，亦有人呢将它逐出来，亦有讲经的时间，亦有讲经的人，亦有呢是讲经的地方，亦有听经的大众。好像什么呢，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的社团，无论大的社团小的社团，每一次开会呢都有开会的议案，都有这个开会当时听的人，有这个开会的时间，主持这个会议这个主席或者会长，有这个开会的地点，也有出席会议的董事或者是委员。那么有这六种事情具足了，那么说明这个会议呢是正确了，绝对呢合法合情合理，亦都合于这个法律。那么我们讲经呢，经亦都是一样有这个经的道理，亦有这个人呢是记录，亦都有讲经这个时间，有这个讲的人，又有讲经的地方，有听的人，有这六种事情具足呢，就证明这一部经呢是真真正正是佛说，绝对不是后人是伪造的，所以名为他的正信罪。有这六种呢就证明是佛说的，令我们生起一个信心。那么如是呢就叫做信成就。为什么叫如是就是信成就呢？如就是不动之理，凡你如呢所谓俗语有句话如如不动嘛，好像说老僧入定就如如不动，就是说明呢这件事这种理论呢是不得更改，是不得变迁的，这样就叫做如。例如小乘法讲的无常苦空不净无我，这种道理呢也的确是呢没法子更改的，是人都要呢明白这些道理。有苦是人都有苦，是人既然有苦当然就无常，就不是永恒不变的。那么既然是无常是有变呢，就变成有这个我呢，那么这个小乘法这些道理呢也是没得更改的。有佛出世 冇佛出世呢種道理都存在。嗱，咁啊大乘佛法咧就係講呢個真如實相，呢種真如實相咁妙理咧，佛佛都係如是說，咁就名為叫做如。嗱，咁啊佛所說嘅教理係妙契於呢個真如實性。嗱，咁啊依此嘅真如實性啊，去教化嗰啲眾生。嗱，咁啊眾生咧亦都依教修行啊，能夠明白呢種道理，相信呢種道理咧，咁就明白佢就是啦，是即係冇錯咁解。佛講出嚟，適合一切諸佛所說，亦都得契合眾生咧嗰種嘅根性，係絕對唔會錯。所以稱為佢做如是，亦都可以講話似一部《藥師經》啊所講個中嘅大乘實相嘅道理，就名為叫做如。咁啊，所有受持《藥師經》嘅人咧，一啲都唔會懷疑，亦都咧唔會咧係做錯，咁就名為叫做是啦。嗱，呢個我咧就係阿難尊者自稱，我聞咧就阿難尊者聞。如果我哋直讀落去咧，就話如是，此一部《藥師琉璃光原來本願功德經》啊，各種道理咧就係我阿難咧係親從佛聞。咁啊，佢結集經典嘅時候，所以呢一句咧，既然呢一部經係我阿難親從佛聞啊。就唔係話咧，我自己做出嚟嘅，咁啊證明咧係佛說，唔係我自己做嘅，就令到後世嘅眾生咧對呢一部經咧就相信啦。咁亦都係佛咧臨滅盤嘅時候啊，咁啊阿羅律陀尊者就叫阿難，佢話阿難啊，佢話你就係將來咧係傳持佛法最重要一個人。將來你要負責咧結集經典，咁啊駕世尊啊，我哋嘅師傅啊，就嚟入涅槃。佢話：如果你有咩懷疑，將來咧，結集經典嘅時候咧，你有想咩問題嘅，你就好趁家咧去問佛啦。咁因此佢就問佛四個問題，咁啊其中一個問題咧，就係話在佛滅道之後。如果結集經典的時候，第一句應該是寫些什麼呢？佛就說如果我去世之後，你們結集經典流通後世呢，你開始應該說如是我問，一時佛就什麼什麼地方講些什麼道理，當時大眾聽經有幾多少人，你就可以寫這一段文，就證明呢結集經典的時候是你親自呢聽聞，曾經聽過我所講，家下咧係讀翻出嚟，結集成經流通於後世，絕對咧就唔係話你咧所做出嚟嘅。所以佢哋如是此一部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》，就係我阿難親從佛聞，咁就佢哋如是我聞啦。嗱，咁啊如是我聞，既然係如是嘅道理係阿難咧親聞，絕對唔係假造。因此我哋就生了一個信心，對這部《藥師經》呢應該不會有半點的懷疑，是信心十足了。所以這個如是呢就叫做信成就。我問，我就是阿難，問呢一般來說就是從這個耳根發耳識而到達這個音聲之處，因此就得到是聽聞，這樣就叫做我問。咁我在呢個佛教嚟講呢，我哋常常都講無我啊。咁既然係無我啦，點解呢次話我聞呢，起不成話矛盾呢？其實佛法呢嗰啲道理就好圓融嘅，絕對冇矛盾。如果從呢個天台中嚟講呢，所謂三諦之中，真諦就係一空定一切空啦。咁既然真諦嘅道理一空一切空，當然係無我，亦都無我所有啦。所以就講呢個無我啦。但係亦都唔可以破壞呢個世俗諦啊！世俗諦就係話，在呢個現實呢個社會，在呢個現實人生裏面啊，每一件嘅事事物物 都有佢呢個假名假相，好似台就有台個名，而有呢個台的確係擺喺度。我哋係人，就有人呢個名，亦都有成個人咧係棟棟咁樣企喺度。我哋呢張凳確實有呢張凳嘅名，亦都真係有張凳咧係擺喺度，人人都可以休息坐上去嘅。咁所以咧，雖然係有假名假相啊，但係始終咧若干時間之後，佢亦都咧會因緣別離啦，就會壞滅，就畢竟係空寂。所以呢啲問題我哋明白咧，就對一切嘅事事物物乃至自身咧，都唔好咁執着啦。所以而家話我們咧，就係柯南尊者係隨順呢個世俗帝，假説咧係有一個我，因為世俗人啊都係有個我字嘅人，好似朝早一早起身喺街上碰到啊，都打個招呼早晨啊，你去邊度啊？你就話我家去上班。或者我家咧仲係早去飲杯咖啡食個早餐，或者我要趕時間啦，我係要搭車啦。如果唔係就搭唔到啲班車啦。每一句説話，差唔多都有個我字啊！我去食早餐，我去趕住搭車，我要跟住去上班。每一句都有個我字，呢個係世俗人咧，在呢個日常生活中咧，假名有一個我，加柯南尊者隨順呢個世俗帝啊！因此稱為佢哋如是似一部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啊，係我柯南親從佛問。嗱咁啊，如果唔隨順呢個世俗，説有呢個假我啊，咁而家呢部經係邊個聽咧？係邊一個聽咗之後啊，能夠一句一句係讀翻出嚟，結集成經典咧？豈不是咪成為一個疑案？點可以令人生信呢？所以呢處柯南呢就隨順呢個世俗帝啊，就假名有呢個我，就係、是、我柯南啦，係親從佛聞，所以佢哋如是我聞，如是就係信成就，我聞就係聞成就，咁啊六種成就之中就佔咗兩種啦。嗱咁啊一時就係時成就，就係、是、講經嘅時間。就係、是、講呢一部《藥師經》嘅時間。嗱，呢個一時咧，大家就唔好誤會，以為係一點鐘。如果你話當一點鐘咧，咁啊大錯特錯啦。因為世間上呢個時間咧，好多地方有差距嘅。例如我哋知喺香港咧，如果去美國嘅話咧，咁啊真係相差好遠嘅。就以香港同夏威夷就相差18個鐘頭距離啊！咁啊，即係等於話咧，我哋喺呢度，如果去夏威夷咧，打電話有乜都好啦，你都要算準呢個時間，唔係就人哋啱休息咧，你就打電話投寫人哋，就唔係幾好啦。所以咧，如果相差18個鐘頭，即係唔夠一日啦。所以香港打電話嘅夏威夷咧，你就係加6個鐘頭，就減佢一日。所以我哋家下咧，好似家下9點鐘啦。佢哋應該加6個鐘頭咧，即係等於話咧係9就12，應該係半夜咧係3點鐘，即係凌晨3點鐘，你就減佢一日。我哋5號咧，佢哋即係4號。嗱咁如果調轉頭咧，喺嗰度打電話翻嚟香港咧，你就要咧係加一日，要加多一日，仲要加多6個鐘頭。咁因此先可以和翻。咁呢個時差有咁重要？其他加拿大啊，就算美國自己本身啊，西部嘅三藩市羅省同埋呢個東部嘅紐約嘅波士頓嗰啲地方咧，都相差幾個鐘頭。咁所以如果我哋有電話打完先打到個紐約咧，又唔係咁計噶啦。咁啊，因此加拿大都差唔多，我哋去澳洲亦係差唔多，乃至到去日本都相差1個鐘頭啊。咁如果你話一時啊固定1點鐘，或者中午1點，或者凌晨1點啦，咁你1點啫，佢嗰時就唔係1點啦，咁變咗就冇一個實在。所以呢個一時咧，就牛一大師就講得最好。牛一大師喺呢個《彌陀要解》，即係《阿彌陀經要解》裏邊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師之道學，説聽究竟嗰個時候。 就叫做一時，即係話嗰時候佛就講經啦。師之代即係師長同埋佢個弟子或者佢個學生，互相呢個道合，即係老師又要準備上課，而學生亦都準備咧上堂去聽，咁就變咗咧係師之道合，聽説究竟，聽嘅同埋呢個講嘅兩方面都究竟圓滿啦。等於話講嘅佢又唔會咧係講少一堂，聽嘅亦都唔會聽少一堂，始終由頭到尾咧，日日都係咁樣時都咁去聽，凡有講課都一定去聽。咁所以話師之道合，聽説究竟咧，嗰、那個時候咧，師傅同埋佢個弟子啊共聚一堂，咁啊弟子就聽，師傅就講。呢、這個時候咧就係、呢個講經嘅時間啦。咁就名為叫做一時，就是、六種成就之中咧，就名為叫做時成就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有講經嘅時間。嗱，博強凡就是印度的說話，即是梵文是梵音來的，當然沒那麼正，總之大體上用中國的文字譯出來是博其凡，是差不多是這樣的意思。在我們佛經的術語裏面呢，就叫做多含特不翻。由於博其凡呢，它有很多種道理，包括啦例如自在啦、次性啦、端嚴啦、名称啦、尊贵啦、吉祥啦。薄其凡即是佛，就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。咁啊，既然呢一个名号啊具足有六种意思，你翻得呢一种就失咗其他嗰五种，随便翻一种就失咗其他嗰五种，变咗咧就少咗好多意思。为咗保存六种意思都具足啊，所以就唔翻译啦，保存佢呢个梵音，就叫做薄伽梵，亦即是啊佛。加呢部经咧系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嘅，所以薄伽梵呢个佛号咧系边一尊佛号咧，就系、释迦牟尼佛，就系、叫做六种成就之中啊，就系、说法主成就。就呢部经咧系佛所讲嘅，系我哋嘅师父，我哋嘅教主。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咁啊说法主成就，由化诸国，自广严城，住恶阴树下。咁呢个就是说法的地方，就是六种成就之中啦，系说法处所成就啦。好似我哋开会，咁啊总有个地方啦。咁啊，就算话我辟力，我去外边咧系野餐嚟到开会，食完野餐就开会啦，辟力啊！咁你都选一个地方啦。究竟你系响呢个海边咧，就系响呢个山顶咧，咁呢个都系说法聚会嘅地方啦。加为游化诸国，咁就说明佛讲经说法咧就冇固定一个地方嘅。嗱，诸国。就是當時的印度就不是同今日統一的，今日的印度呢就是一個印度，沒有第二個名字，亦都沒有第二個地方分出來，就是一個完完整整一大片土地呢，就是印度一個國家，這些相信大家亦都很清楚的。但是當時即是兩千多年前佛在世的時候，印度呢可以講咧，冇一百都有幾十個國家，等於話咧少少一個區域就有一個國家噶啦，少少一個鄉村亦都係一個國家。咁啊，印度咧當然係超過有過百個國家嘅，所以稱為叫做諸國，就唔係同今日咁咧係統一，係一片陸地，就係、印度一個國家，並無有第二個名，並無有第二個分支。咁就叫做諸國，係當年佛在世嘅時候所講嘅。嗱，遊化呢就係、話佛啊講經說法係冇固定喺邊個地方，總之呢同眾生有緣，同嗰處個眾生呢係有緣，佛呢就為佢說法，就喺嗰個地方呢就為佢哋說法，係化導佢哋。咁因此就話說咧，遊化諸國， 佛呢时时在印度啊，当年其他这么多个小国里面呢，在在处处讲经，最紧要有缘，如果没缘的呢，你去跟他讲他都不会听你的，如果有缘呢，你就算不去他都会来请你去，那就去到那里讲经说法了，讲完呢又到第二个地方呢去游化，那就他们游化诸国。那么既然游化诸国了，咁啊，其中有一次咧，佢就治呢个广贤城。广贤城咧就系当时咧系诸国之一噶啦。广贤城咧就系喺呢个皮舍尼国里边嘅，里边有一个城叫做广贤城。广就系广阔、广大，等于话地大咁样解。贤咧就系咧庄严，就系呢个国家里边咧人口。固然是多，地方亦都是大，即是土地大，而且那些土地呢亦都很肥沃，生产那些谷米瓜果呢亦都很丰富，那些人的教育程度亦都很高，那么因此名为叫做广贤城。中国话叫做好稻啊，稻就是稻米那个稻，即是谷米那个稻，就是广贤城呢它的土地好，土地肥沃，因此种出来的那些禾米呢是特别是多，特别是肥壮，那些谷当然特别多，那么叫做好道，但亦名叫做好道啊。这个道呢就是道路道心那一个道，就是说这个广贤城里面那些人呢个个都很有道心，个个都信佛法，向于这个佛，亲近佛，所以亦名佢就好道啦。嗱，广贤城就系响呢个皮舍尼国里边嘅，就距离呢个恒河咧就唔系好远。嗱，咁呢个城里边咧，当然凡系称为一个城、一个市镇，当然一个国家，就梗系有好多树木嘅。咁呢个地方叫做乐音树下，乐就系音乐，呢个唔好读快乐个乐字。这个动乐乐即是如果将这个调转即是音乐，那这个树有音乐呢，其实树本身就没有音乐，因为树呢通常来讲就不是说真的那么单独一棵的，那么一棵树呢就变得很孤单呢，但是佛在这里讲经呢，固然自己也要遮音，也都根据下面讲，那么这么多人听经，咁多人亲近佢听呢个药师经啦，咁啊当然呢个树咧就好多，可以讲话系一个树林，就唔系单系一棵树嘅。咁啊既然称为树林啊，咁啊个树身咧当然就唔会贴得好近，总有少少嘅距离。但呢个树嘅上盖得上边咧，嗰啲树枝啊，如果呢棵树老啲嘅话咧，嗰啲树枝就好多，嗰啲横枝就好多噶。咁啊，嗰啲橫枝多啊，樹與樹之間，雖然個樹身就唔會接觸得到，但係呢個樹嘅上面嗰啲樹枝咧，嗰啲樹葉啊，散開去咧，彼此嗰啲樹就會碰到，會接觸到。既然啲樹葉會碰到，會接觸到啦，嗰啲大風一吹咧，嗰啲樹葉就相碰，發出一種音聲咧。因为由于树多就树叶多树枝多啦，咁啊嗰啲风一吹，或者咁多树嗰啲树叶大家相碰咧，发出嚟嘅音声咧就好柔和，好美妙啊，好似嗰啲音乐咁嘅声音，因此就咪叫做乐音树下。佛咧就响呢个广贤城啊，有一个地方咧好多树，呢、这个树林里边咧。嚟到讲此一部《药师经》，咁就叫做咧住呢个恶音树下，就属于呢个处所成就啦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信成就、文成就、事成就、主成就、处所成就呢五种都成就啦，即系话呢个讲经法会咧已经系具足完备咯。咁啊，当时咁啊，有冇人听咧？有没有人参加这个法会呢？如果是有，这个数目又有几多呢？ 究竟是聽這經的參加這個法會的是屬於什麼的人呢？那就向下就介紹了，各位宇大比丘眾是八千人區，比丘這個必初這個字應該是必初，我就讀了比丘，因為讀慣了應該是讀必初，其實就是一般經修來的比丘兩個字，比就是比較那個比，丘就是山丘那個丘，但是這處就是寫這個必初，仍然保持呢這個印度的梵音呢，論起來就是比這個比丘兩個字呢就比較呢是近很多了，跟這個梵音接近一點了。那必初既然即使是這個比丘了，就是我們一般南眾的出家者，那麼印度說叫做必初呢，或者叫做比丘呢，我們中國說呢，其他的我不談了，我們講一種呢叫做黑時，黑時呢就是我們比丘呢依照佛制每人呢都要托缽的，托缽呢當然我就聽過很多了，那麼到時就去到佛領導他們托個缽，一家一家這樣托缽，但是我就未曾親驗過，所以我為了這個問題呢，我當年在美國年年都會回來香港，不滯的可以說，我每一次回來就不只是回來香港，大體上淡淡圈轉一轉，就包括越南啦、台灣啦，或者是新加坡啦、泰國啦，都是這條路線是這樣突然一轉。當時呢有家航空公司 Pan American， 即是梵美航空公司家，應該是執粒的了，應該沒有了，那他有條航線呢上新加坡去關島，然後由關島就回夏威夷，關島亦都是美國屬地之一，那路程就不是多遠，所以我回來香港淡淡圈轉一圈呢，最後一站就去新加坡講經，新加坡講完經就在新加坡坐飛機不再回來香港了，新加坡就去關島，關島就再坐飛機就回夏威夷，這個就是當年走的航線。去泰國的原因為什麼呢？就是想研究一下那些施主是怎樣供養那些出家人，做這個出家人捧著個缽是怎樣托缽，咁啊，舊時嘅環境唔係幾好，就冇機會坐飛機啦。咁啊，等到我離開師門，即係話出身啦，亦都有錢收入啦，喺美國嚇。咁我每一次翻嚟咧，我都特別呢幾個地方咧，都轉一個圈講下經。不過主要咧都去泰國睇下出家人一托缽嘅生活。泰國我都去過三四次噶啦。咁啊，尤其朝頭早一早起身，咁啊去個街嗰時行。咁的確佢哋對出家人好尊重，咁就每一家嘅門户咧都擺咗同呢個樣係咁上下長，又係咁上下闊，就冇咁高，大概係十分之六咁上下高咧，就同呢張咁上下平面咧，丁方係咁上下大。咁啊，家家户擺張呢啲咁嘅台仔，擺到有菜蔬啊，有總之飲食啦嚇，亦都有香地有花。咁就每一個比丘出家人嚟到，你唔使出聲嘅。你總之你將個缽遞出去，佢嗰個施主咧就會啊將佢擺出嚟嘅餸菜，樣樣即係忽啲俾你，又送啲花俾你，或者送啲香俾你，就幫佢翻去嘅供佛。嗱咁啊，中午咧亦都係呢樣，我都去巡去睇，咁啊覺得呢種生活都幾好嘅，起碼嗱第一就唔使為煮一餐飯咧花咗好多時間。飯前又要煮的，又要炒的，又要洗，飯後你又要洗碗，又要抹台，好麻煩。那如果托缽呢就沒有這個問題，省回很多時間呢去用功辦道，這個亦都是事實。那第二個問題呢，亦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呢去度眾生，因為這個人間之中啊有很多人呢或者為奴為婢，不可以隨便離開這個主人去親近佛，或者有些老年人有病行動不便，不可以去見佛，總之問題多多，很多人呢是不可以離開自己的家門 去亲近佛嘅，所以佛呢就大慈大悲，对呢一类啊唔可以亲自去见佛嘅人呢，咁佢去托钵。咁啊托钵呢，就算你唔可以行出嚟亲自啊咁啊装饭或者供养佛，但你坐喺屋企里边呢，你向住个门口望啊，你都可以见到佛嘅庄严，见到佛嘅慈悲嘅慈容，亦都生起一种欢喜嘅心，佛都可以为佢皈依，为佢说法，系接引佢学佛。嗱，咁啊，佛如此啊，佢嘅弟子嘅比丘常随众呢，亦都有负起弘扬佛法与众生结缘嘅责任，所以佢亦都系同佛一样托钵。托钵咧，咁就变咗咧，所有嗰啲人咧有机会啊同呢个出家人结缘，亦都有机会供养呢个出家人，有机会对呢个出家人咧系生起呢个恭敬心。总之托钵嘅理由就好多好多好多噶，唔系我讲呢两种咁简单，就算呢个时间关系啦，唔使多讲。不过呢两三种呢个重要啲。嗱，咁一托钵咧都唔系话你随时可以去噶喎。不是说随便家家都可以帮衬的，有很多地方不去得的。这个娼妓之家，或者是这个屠宰之家，或者这个衣钵星相之家，很多很多问题呢你不可以去的。如果你说不去就罢了，不去我去过第二间呢，但是有规定，我们乞食最多是七家，不可以过第八家。嗱，咁你七家之中咧，或者有三几家都系唱戏嘅、做戏嘅，或者系衣钵星相嘅，或者系屠宰之家，或者系妓院之家，你就唔准去。咁啊，七家之中啊，如果有三两家你唔去得，其他嗰几家咧，或者你同佢冇缘，佢唔俾你，佢唔共争，你就要抵讨我噶啦。不可以呢，咁你七家唔得咪再嚟第八、第九、第十啦，係唔可以。呢个第一问题我哋要明白。第二个问题呢，点解小城国家嗰啲出家人係可以食肉？呢个又係一个问题。好多人都问过我呢个问题。就是、由于佢哋嗰边啲出家人呢自己唔开火，即係话自己唔煮食，係靠托钵，即是任由这个施主供养。所以呢，施主如果环境好的，可以说是大鱼大肉，他照样供养你，你也照样吃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这个施主啊，那个荷包呢还干过这个水塘，那就是说没有钱啦。那没有钱呢，他自己都有问题，生活都成问题，他的享受都很艰苦，可能唔单话新鲜嘅冇得食啊，可能仲食隔夜嘅有熟嘅。印度啊，热天多，热带地方多，天气热。咁啊，隔夜佢当然又冇雪柜，咁啊点呢？听其自然，咁啊熟嘅，乃至都熟到发臭嘅，佢都照样食。咁啊，呢个施主佢自己都系咁啊生活，佢自己都系照样食，所以佢亦都咧冇话偏心。俾啲唔好嘅你，佢亦照样啊，将佢自己都系咁样食嘅，佢就照样啊供养你，就等于话你受咗佢个供养咧，你就唔可以话呢啲系熟嘅，呢啲又唔值钱嘅，呢啲菜又老嘅有根嘅，我就唔食，系唔可以。因为咁嘅理由，好嘅反过嚟就系坏嘅唔好嘅，咁啊既然唔好嘅，你照样无分别咁样嘅心呢去接受，当然反过嚟好嘅呢，肥鱼大肉呢你亦都照样接受。理由就佢就唔开火，佢自己唔煮食嘅，纯粹係靠人供养，供养之中有贫富贵贱，有好地有坏，有香地有臭啊，所以因为咁嘅情况之下呢就不分彼此，香嘅好嘅固然接受，就算是臭的、熟的、坏的，你亦照样接受。因为这样的理由，所以先至那边小城国家就包括好像 Vietnam、Laos、Cambodia、Thailand、 同埋呢個色蘭啊、斯里蘭卡嗰啲地方咧，嗰啲小城嘅出家者，即係著呢個黃衣嘅，披開呢個肩頭接膊個膊頭俾人睇到嘅嗰啲小城嘅出家人咧，佢因為托缽，所以佢哋就可以食肉。咁點解我哋中國人又出家人又唔準呢？第一，中國就係守呢個大乘法，嗰啲小乘國家咧，佢就唔信呢個大乘嘅，冇呢個大乘佛法嘅。嗱，咁啊，大乘佛法咧，最主要就係自度度人，發菩提心，咁啊先至大乘嘅菩薩啊嘛。咁啊，既然我哋要行菩薩道度眾生啦，我哋又點樣可以殺害眾生，係食眾生嘅血肉咧？因為咁嘅理由，同時加上中國人。如果你話托缽啊，人哋唔擔唔信啊，哇！乜啲和尚乞食噶咁孤寒啊，好似做乞衣咁樣，低起個頭同人家乞食，喺中國嘅風俗咧，絕對行唔通。咁啊，呢個風俗啊，唔容許你嘅乞食，加上行呢個大乘法咧，係慈悲不殺生，唔食肉，所以就自己整食。既然你自己整食啦，當然你就唔可以亂嚟啦，一定要食素，就係咁嘅原因啦。嗱，咁啊，加呢個比丘佢就乞侍咧，咩理由？就分喺上下，上就係乞呢個佛法，滋養呢個法身慧命；下就係乞眾生嘅飲食，滋養自己呢個色身。我哋呢個色身。是从父母生出来，一定要有飲食滋潤啊，先至可以令我哋呢个身体呢是得以生存。如果我哋冇飲食，几日就死噶啦，就算唔死都会挨坏个身体。你话个身体挨坏或者死咗啦，个身体都发生问题，又点样可以个修道呢？你未曾拜去地下拜佛，你个头地已经晕。你打坐啊，都未曾个脚盘得好啫，个腰又痛，咁啊点样可以修行？所以为着呢，要保持我哋个身体嘅健康，先就好利用呢个健康嘅身体咧去修持。因此就需要饮食，所以向下就系乞众生嘅饮食，目的就系滋养自己呢个身体。我哋既然修行是出家用功办道，我哋点样去修呢？点样去办道呢？点样去守持呢？点样先叫佢哋如法合法去用功呢？当然呢，就要从呢个名师啊去亲近名师去参学啦。咁既然佛嘅弟子亲自见到佛啊，佛啊道自己出家嘅，咁亦只有请教于佛啦。所以对上。就乞佛的佛法，乞佛所讲的佛法呢，也都滋养自己这个法身。我们这个法身呢，如果不修道，烦恼不断，生死不了，这个法身之道是无法子显示出来。所以比丘这个意思呢，本来有三种的，我就讲一种，就乞侍，就主要就是一个出家人。对上就乞佛法，滋养自己的法身慧命；对下乞众生的饮食，就是滋养自己的色身。因此咁就名为佢就乞侍啦。嗱，咁啊，一般嘅经头先我讲过都是写比丘，比丘咧就是比较嗰个比，山丘嗰个丘。嗱，咁呢次佢唔用比丘，用呢个比丘。其实印度有一种草咧。就叫做比丘，是一种草来的。那么这种草呢，就有很多种的好处。这种草既然有好几种的好处，就譬如我们比丘呢，也都有几种的好处，跟这些草一样。那么几多种呢？就有五种。这种草有五种的好处，就譬如我们一个比丘，一个出家人呢，是有五种好的德性。嗱，咁啊，边五种好处咧？呢种草呢种必沟草咧，第一种个好处，佢个体性咧就系柔软啊， 就話呢啲草都生出嚟咧，唔會話硬邦邦就唔會戒手噶，佢係好柔和、好柔軟嘅，絕對唔會話吉手，唔會話慘手，唔會戒手。你就算摸下佢啦嚇，你都覺得好舒服。呢種草都好軟熟、好温柔。咁就譬如乜咧？就譬如我哋一個出家人有一種定嘅德性啊。嗱，定就係靜咁樣解。如果一個人冇一種禅定嘅修持咧，呢、這個人就好粗狂嘅，肯定就好老粗，就肯定係好暴躁啊！咁如果呢一個出家人，佢時時咁啊修打坐參禅呢一法，佢個心就靜下嚟，佢個心能夠靜下嚟咧。所謂萬緣就放下啦，順嘅境界固然佢唔會得猛整，即使係逆境來臨，佢都唔會因為呢種逆境咧係影響佢嘅情緒。呢啲就係定嘅功夫，由定先至可以柔和忍辱啊。就譬如呢一種草咧，佢個本身咧係好柔軟，所以第一咧呢種草咧體性柔軟。就譬如呢個比丘咧，嗰種定嘅德性嗱，咁啊，第二種咧，呢種草咧就好容易咧繁殖，即係好粗生嘅，就好似乜咧？好似我哋中國嗰啲田，我哋鄉下咧，好多人種番薯嘅，相信大家都見過翻個鄉下嗰啲番薯苗咧，就生得好快嘅。如果你唔摘佢嚟喂豬嘅話咧，真係咧生得成幅地啊！都是嗰啲番薯藤嘅，變咗咧繁殖得好快嘅。嗱，咁啊呢種草咧，亦都係一樣繁殖得好快嘅。咁啊，既然繁殖得好快啊，就譬如乜咧？譬如一個出家人嘅慧德，即係智慧嘅德性。如果有智慧，你先就可以廣經弘法，廣度一切眾生。或者说不定有很多众生咧亲近你、接近你，或者发心出家，咁呢啲都系完全咧系靠呢个出家者呢种有智慧嘅德性啊，先就可以将呢个佛法推广，可以接引众生咧信佛，所谓登登不绝啊，咁样咧系传持落去，就如同呢种草咧，佢有啊好容易咧。繁殖好快，好快咧，就成幅地都系呢一种草繁殖得好快。就譬如我哋出家人有智慧，讲经说法度众生，可以将呢个佛法咧系传持落去啦。嗱，咁啊，第三种咧，第三种咧呢一种草咧，有一种香气啊。呢種香氣咧，例如你喺個路邊行過，你唔使行到呢堆草嘅地方咧，先至聞到，即係好遠好遠啊！只要嗰啲風或者順住你呢邊咁吹過嚟咧，你好遠好遠咧，就聞到呢種草咧有一種香氣出嚟。咁啊，就譬如乜咧？譬如我哋一個出家者有一種戒德，所謂戒香。普分啊！如果你持戒、守戒，當然你嗰種嘅好嘅名聲咧，遠近都得聞。嗱，好似我哋中國咁啊，唐朝有位道宣律師，佢係持律嘅，咁能夠感到嗰啲天人咧，每日中午都喺天上一落嚟送飯供養佢嘅，佢就係持戒第一嘅。咁近代有位弘一律師，相信大家聽過呢位老人家嘅名㗎喇，佢俗家姓李，佢嘅名叫做叔同，亦都係一個音樂家，亦係一個挑刻家，亦係一個書法大家，亦係一個公子哥兒，好有錢嘅。咁但佢能夠突然間呢喺中年嘅時候就發生出家，唔單話出家，佢仲以持律呢為佢個目標。所謂一件衣服呢著了幾十年，一張蚊帳用了幾十年， 咁就變咗佢哋成為咧我哋近代中國唯一嘅大律師，詞律出名，所以佢呢種啊詞界嘅芬芳嘅香氣咧，唔單話我哋家下佢去世都幾十年啦，我哋家眾仰慕佢、敬仰佢，乃至到將來咧好多生唔知幾多世都好啦，就只要有佛法，嗰啲人咧都知道咧有一個咁嘅人，所以呢一種草咧有一種芬芳嘅香氣，遠遠都聞到啊！就譬如我哋出家人持戒，呢、這個戒香普熏，你哋嗰啲信徒咧，遠遠即使唔係同一個省，唔係同一個國家，響第二個國家喺外國住，你都聞到佢呢種戒香，聞到呢種持戒嘅道德，嚟到敬仰啊呢一個人。嗱，咁啊，第四種咧就係能療腫痛啊。總之就呢種草咧，除咗咧佢體性柔軟、發展得快，以及咧係香氣普熏，仲有一種咧療治嘅作用。如果一般人或者跌傷啊，好似跌打咁啊，或者生瘡啊，咁你將呢啲草咧中爛佢都噏住咧，都可以止痛，都可以醫好咧你呢個跌打嘅。所以第四種呢種草咧，有呢個療治痛嗰種嘅功效。就譬如乜咧？譬如出家人啊，弘揚佛法，講個道理，一講出去，只要係正知正見，合乎佛所說嘅，咁啊眾生聽聞之後啊，依教去修行咧，能夠療治佢呢個身心各種嘅壞習慣，身心裏邊咧各種嘅貪嗔痴慢煩惱。所以大家你明，我哋常常有句說話，哎呀你幾好修行喎、啊、你又好似冇乜修行喎、啊、不管有無，我哋明白咩叫做修行，咩叫做修行啊。通常我咪念經我拜佛啦，冇錯，呢啲都係修行，你仲係未曾講出修行呢兩個字嘅意思。其實修行呢，修就係修改，呢、這個修字應該係合乎咁樣講法，好似修理道路呢個修，修橋整路嗰個修，亦都可以講話我哋修養就係呢個修。所以修就係修改，修改啲乜咧？行就行為啊！我哋行為即係未曾出家或者未曾信佛之前，我哋好多壞嘅習慣，我哋好多咧嗰啲唔正常嘅毛病。加我哋學佛、信佛、依佛嘅教導去修行，就能夠咧修改我哋從前未曾出家或者未曾信佛以前嗰啲壞嘅、嗰啲唔好嘅習氣習慣。所以我哋學佛嘅人咧，行住坐卧咧，一定要合法，一定要規矩。就係、是、咧，所以呢種草咧有呢個療治腫痛個作用啊。就譬如呢個比丘咧，有呢個解脱之德。嗱咁啊，第五種咧，最後嗰一種咧，一下都好問呢種啊，醒唔起先啦。咁合埋咧，呢種醒我下列有機會補翻下，就醒唔起啦呢個。咁啊，有呢五種嘅德性啊。所以咧就叫做咧係必溝。咁啊，翻譯經典嘅人可能咧對於啊當年印度呢個文風係好了解。例如我哋玄奘法師咧，好多法師都親自去到印度求學，唔係一年半載，起碼十年八年。又即使唔係外邊去噶。如果本身咧係印度當年嗰啲法師咧，咁啊亦都有印度法師來我哋中國傳道講經說法。咁既然佢係印度人咧，就更加當年咧印度嗰一種嘅文風嘅出產嘅療效嘅作用啦。咁啊，所以佢譯出嚟嘅時候咧，就譯呢個必溝，即係必初，就即使係必溝咁嘅音啦。 呢種草咧係有呢五種嘅作用，咁啊因此咧就譬如我哋呢個出家者有戒、定、慧、解脱同埋解脱之見咧呢一種嘅德性，咁啊因此就名為佢就必初啦嗱。咁啊大咧有咩意思咧？本來比丘啊，即係我哋出家者咧受咗呢個具足戒，男嘅就比丘，女嘅就比丘尼。我哋呢個出家者咧，就屬於呢個小乘戒，受咗呢個比丘嘅小乘戒。加加呢個大字唔係普通嘅小乘比丘，係呢個大比丘就係行菩薩道嘅比丘。佢呢個法做咗呢個小乘嘅比丘，受咗小乘比丘戒之後咧，佢就發心咧行菩薩道，上求下化，自度度人。既然發菩提心行菩薩道，就遠比嗰啲一般嘅出家者咧就來得咧修持好，身份高，煩惱又斷得咧多啲，生死又了得多啲，所以咧就稱作為叫做大比丘啦。嗱，眾從表面嚟講咧，就即係話唔係一位兩位，餘下所講就有八千人咁多。咁既然有八千人咁多啦，當然就唔係一個兩個啦，可以稱為佢哋眾啦。從一般嚟講咧，三個以上或者四個人以上咧，都可以稱為眾人噶啦。何況話八千人咁多咧，咁就更加咧就係屬於咧。这个众啊，咁其实这个众字呢亦都另外仲有解释，众呢就属于这个和合众，因为和合众呢就是我哋一个出家人啊都是住在大众的地方多，咁大众的地方呢如果没有规矩啦，岂不是咪乱咗笼，发生好多问题，所以呢那些祖师呢就亦都有好多規矩，而佛經咧，佛在世嘅時候咧，亦都知道出家人多，亦都有個問題。所制嘅戒律咧，每一條戒律都有最初呢個犯嘅人，不過咧佢就冇罪嘅，因為你冇法律根據嘛，你家先至話佢錯立規矩，所以最初犯嘅人咧就冇罪嘅，但係立咗規矩之後你犯咧就有罪啦。咁所以呢個眾字咧，就話大眾共在一個地方，大家都守規矩，大家都唔會發生問題，所以叫做和合眾。嗱，和合兩個字咧就分咗好多種嘅，通常咧叫做係六和合啦。邊六種咧？就係身和就同住，大家共住一個地方咧，一定要和和氣氣，就唔好得動手動腳，唔好得動粗。即是说不可以打架啊，不可以闹事，那么叫做身和就同住，口和就无争啊，我们共住一个道场，只有诵经讲经说法，当然你们一日诵到晚，一日讲到晚都没事，但绝对就不可以穿房就入社啊，你来我去这样来倾偈啊，闲言杂语呢是绝对不可以的，或者搬弄是非就更加不可以，讲三道四亦都不准，除了念佛讲经说法诵经，其他的闲言杂语啊是是非非就绝对不可以讲的，那么一人如此人人都如此啊，那这个口呢就没有了这个是非了，所以说第二口和就无争啊，我们的口通通都是向道诵经啊、念佛啊、讲经啊，咁啊都系一善语，绝对咧冇呢个闲差之话，大家都系咁啦，仲有争执咧，所以口和就无争啦。嗱，第三咧就意和就叫做同悦啦，意就系我哋嘅心意、身口意啊嘛，我哋嘅心意咧个个都系愿意出家，唔系话人家哋强迫你、勉强你要出家，唔系咁。都是每一个人呢当然有他的因缘，你的因缘到了你就会入佛门亲近名师剃度出家，那么一个是如此，那么人人 都是一样，是自己愿意，是乐意呢，喜欢呢他出家的。所以义和啊，个个都是这样，大家都很欢喜。那么最后的三个呢，就叫做是戒和，就是同修。那么一男众出家给了戒定250条，个个都是一样。女众虽然多啲，都是一样。咁啊，既然个个都系受个戒，都系平等，冇两样啦，咁啊戒和啦，咪同修啦，共同修行要持戒。第五条就见和，就是、同解嘅见和咧，就系、是、见到呢个真谛嚟，就系、是、出家修行正阿罗汉果啦，系同见呢个真谛嚟，同时大家了解啊呢个出世。正阿罗汉果这个真谛空离，所以见和就同解了。最后第六呢就叫做利和，就同坤。利和同坤呢，就是说凡是住在十方丛林，化名是十方呢，就没有这个私人的交情的，没有这个私人的关系的，完全是靠这个大众有施主来供养，不可以供养某一个人，一定要供养大众啊！所谓我们都说供众供众啊嘛，我就去五台山供千僧斋，咪供众咧，话明就千僧啊，唔系一个人啊嘛，供千僧斋咯，咪供一千个大众咯。咁即系话咧，响呢个大丛林里边啊，住一千几百个出家人。十方施主送嚟嘅，即使好少好少都好啦，即使唔够分啦，我哋都唔可以归为个人所有，一定要大家都有份。相信我呢处咧都讲过两三次经，呢、这个故事应该好多人听过，就系旧时有个丛林个禅堂，嗱我哋禅堂坐香咧，应该个环境啊，呢、这个生活都几丰富嘅。就是打禅七，咁啊食呢个放餐咧，即系晚上嗰啲养些香坐完之后啊，就食放餐啦，好好噶。我哋话食麻油饭啊，咁啊用啲靓嘅，经过呢个雪，雪过落雪咧，雪过嗰啲黄牙饭咧系特别甜嘅。咁啊用黄牙饭嚟到去煮饭，煮好呢啲饭咧。就沈啲麻油，所以就叫做咧又香就又好味，就叫做食麻油饭，食放餐都有嘅。在呢个天寒地冻嘅冬季打禅七啊，坐完呢个养色香咧，已经系七八点钟噶啦，可能八点几成九点钟噶啦。呢张系最长，成两个钟头嘅。咁啊嚟一碗咧热热辣辣辣手嘅麻油饭咧。暖屈咧就的確係幾好嘅，咁啊食完之後聽嗰啲餐嗰啲老餐似乎講開事，所以你食得麻油飯多，就係你住得呢個禅堂多，咁你嘅資格就老練，你參學咧，你個學識就豐富，禅堂規矩咧你就懂得多啦。所以我哋通常話咧，你食得麻油飯多，你就資格就老練。咁啊有人咧。有个家施主咧，佢又好穷嘅，咁佢供咩咧？佢就供一个水果，即系一个橙啊。咁你话禅堂里边坐香，闲闲地都一二百个人啊嘛，咁话一个金生产，咁啊点分啫？就是一流个刀手啊，都好难将呢个金生产切成一二百份啊。就算能够佢切到啦，咁啊有几多啫？噶一粒粒好似。都冇粒米咁大，擠落個嘴都冇味道啦。但你就唔可以話咧，既然唔夠分啦，不如我呢個做慧羅或者我係首座和尚，我一個人食咗嘅啦，唔得，絕對冇咁嘅規矩。如果你食咗就大件事啦，你犯道戒，犯道戒呢依家嚟講就唔係犯一個人道戒嘛。我打你個荷包，咁我偷咗你嘅嘢，就算欠債，我都欠你一個人還債，將來都係還你一個啫。但是这个橙呢，任何一件物件啊，个施主来供养大众，所谓十方常住，就十方僧啊，既然十方僧个个都有份， 你一個人吃了呢，你就在每一個人出家面前都犯一個道戒，等於你將來還債呢，就要還當時那麼多個出家人的債。你說你說這個罪過多大啊，這個債項多重啊，幾時才能還得清啊，不知多少生多少世都還不清啊，所以就不可以佔為己有。咁而且點辦呢，又唔夠分，咁又唔可以據為己有嘅享受，咁點呀？辦法就有嘅，辦法都係人諗出嚟嘅。我哋搵一個盤裝100個人，我哋裝100杯水，就將呢個橙呢切開佢，揸嗰啲橙汁落去，當然都係唔會有咩味㗎啦，100杯水係咪，咁將佢攪勻佢，不管嗰啲味道濃抑或淡薄，另外一個問題表示我哋嘅心平等，达到利和同分呢个目标。咁然后咧，搅匀佢，分翻100杯，每人一杯，个个都有少少嘅味道。当然就绝对唔会好浓噶啦，唔会话好好咁嘅橙味噶啦。但系咧，表示我哋呢个办事人咧平等，对大众咧系一定咧要尊重。呢啲嘢咧係大眾嘅，所以咁就叫做利和就同分。嗱，咁問呢六種事情，六和能夠做得到啊，所以叫做六和經啊，亦名叫做六和生啦。加為與大比丘眾，呢個眾字咧就跟住下邊，因為有8000人咁多，所以稱為叫做眾。呢個咁多人嘅大眾之中咧，六和一定係做得到，所以與呢個大比必出。必初眾呢有8000人咁多。嗱，咁呢處就有個問題喎。從呢個佛法嚟講啦，菩薩嘅位置、菩薩嘅身份，咁咪應該咧就要高過呢個小乘嘅比丘。咁啊，按次序咧就應該係菩薩行先。咁啊，點解菩薩將佢排第二？反為呢個小乘嘅出家比丘係排第一呢？呢個咧就有兩個問題。第一，菩薩咧就係遊化十方，行菩薩道，度眾生，佢就唔係喺佛嘅身邊嘅。就算係都唔多，時間唔長，都係同佛一樣遊化諸方，佢就唔係跟住佛嘅，佢自己行菩薩道啦。道是诸方游化，宏经演教度众生，他就不在佛身边。反过来第二就是凡是出家者，就是初出家，道力未全，绝对不可以随便离开个师父到处走动的，依规矩依戒律是绝对不可以的。所以呢個小乘嘅比丘咧，常常咧係隨從佛，常常咧同佛一起，亦都可以講一句好聽啲嘅咧，就係助佛轉法輪，助佛咧行化度眾生。所以呢個小乘比丘咧，常常咧同佛一齊，常常同佛一起啊。所以咁嘅原因之故，就係先講呢個比丘眾。其次先至讲呢个菩萨众啦，所以话语就系共呢个大比丘众有8000人，咁啊跟住咧就个菩萨摩诃萨就有36000咁多。嗱，咁啊菩萨摩诃萨咧，菩萨印度话咧，据多就讲咧，佢就菩提萨多系摩诃萨多，加就菩萨摩诃萨咧已经咧系简略咗噶啦。咁中國話叫做各有情，各有情咧，有情啊，即係眾生，眾生都係迷，都係造罪業，但係行菩薩道嘅人咧，佢就一個覺悟嘅人，係一個覺悟嘅眾生，佢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處處與眾生結緣，所以稱佢為咧叫做菩薩啦。嗱，家下話大菩薩咧，就佢發心廣大。他不只是度一個兩個眾生，處處遊化度眾生。菩薩這兩個字，大家不要以為 哎，咁啊边一间庙，咁啊坐上边嗰啲咪菩萨咯。其实咧，固然每一间寺庙啊，高高在上坐喺上边嘅，固然系佛或者系菩萨，呢个肯定。其实咧，除咗佢之外啊，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现身嘅菩萨。问题就在于你肯唔肯行菩萨道，你肯唔肯发菩提心，肯唔肯牺牲呢个自我小我，系完成呢个大我。假如你能够啊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处处咧为自己着想，咪处处咧为人着想，唔好为自己着想，其实你就菩萨。不过我哋中国人咧，可以有一种咧唔好嘅习惯，多部分都系为自己嘅仔孙，佢去拜佛，上个名念咧，读张数啦吓，觉得希望佢合家咧平安，啊佢啲仔孙啊发达，佢啲仔孙啊发展无量，佢从来未曾讲过咧，除咗我之后啦吓，希望大众都发财，希望大众都健康，佢从来冇讲呢句话嘅。我从来未听过，其实我读呢啲名啦，可以讲咧，读过唔知几多十万个名啊，你应该啊，呢世人，我从来未曾有一个人咁样同我上名嘅时候咧，你就写埋啊，一切众生咧，我都希望佢咧身体健康，希望佢咧生活环境好舒适，家庭环境咧系和顺，冇人咁讲过，都系希望我姓杨，希望我哋杨家嗰啲仔孙咧。发达，我姓陈，希望我陈家嗰啲仔孙咧健康；我姓李，希望我李家嗰啲仔仔孙孙咧发到唔清唔楚。多部分都系咁，就变咗咁样个心情咧，当然就唔系菩萨道啦。行菩萨道嘅人咧，除咗我自己合家欢畅啊，仔孙万代都发达健康之外咧，我仲愿一切众生。愿一切友情都是同我一样世世代代仔仔孙孙身体健康合家吉祥如意，那么你就是现世啊，你就是现实的菩萨。所以《楞严经》讲啊，柯南讲的，他说自未得道先度人者，又叫做菩萨发心啊。如果自觉已圆，能觉他者呢，就是如来应世了。佛度众生是从体起用，是如来应世，而这个应化身度众生，我们未成佛之前行菩萨道发菩提心呢，就是自未得道啦。但是呢，我虽然自未得道的，我都愿一切众生，我先度人者，先去度人，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安居乐业，愿一切众生都是如意吉祥，这样呢就叫做行菩萨道，这样就叫做菩萨了。那么这些菩萨有多少呢？就有三万六千这么多，这个是个数目。那么如果说有大比丘众啊，八千人区呢，那么这一类众生叫做小乘众，加菩萨摩萨有三万六千这么多呢，就是属于这个大乘众。向下国王大臣婆罗门长者居士，那是无量大众啊，以及都是恭敬为妖，这么多呢就是属于这个人天众，就包括这个天龙八部。那么即是等于说这一次药师法会呢，发响这个恶音处啊，同大众讲这个药师法门啊，有小乘众，有菩萨众，有呢个天龙八部众，咁啊众数都具足啦，即系话世间出世间嘅机都有，所以讲咗呢个小乘大乘机之外咧，就讲呢个人天机一个及，就系与及国王。旧诗咧就有皇帝嘅，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皇帝为呢个管治者处理。一国的大事，咁啊国王。嗱，今日呢个民主时代咧，就唔系讲国王或者总统啊，或者系主席啊，或者系总理啊，呢啲都系咧今日民主。 主时代呢这个一国元首呢各种的称呼来的。大臣，大臣呢就是帮助这个国王做事的，好像当年他叫做宰相啦，所谓一人之下，他就受这个国王一个人所管的啫。但是全个国家的人啊，除了国王，他就是至大，他就是最高的啦。咁他就大臣，就好像今日呢，每一个国家这个元首、总统、主席之下呢，咁有几个部分都好重要的，好像财政部啊之类啦，这些都是属于呢一个国家里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来的。咁在我哋丛林里面呢亦都系一样啊，你做个大和尚呢，咁有几个部门，如果呢个人选呢个首长你选得好嘅呢，咁你呢个大和尚就可以啦，唔使操心。就係、是、包括禅堂